不多时啊，看着这曲折， 结局

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黑暗之中回望伸手，只想轻轻触落你的面庞，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吧，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有，多少凄酸亦是得多，小尖酸的话亦都听过，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难道要继续不断逃，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 被海水淹死的鱼。 一步也不接近窒息。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只于，既然注定挣脱不去，也再没有多余力气，那就让我闭上眼，死在你怀里。生存不下去，我能痛快又去哪里？哪里不都还是你？回忆被海水淹死的鱼，一步一步接近窒息。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

准时回家。 我。 愿意。

路灯亮了，道路通了，而且停车和绿化都有专门的人进行负责。而且在今年，朝阳区同样提出了推进181个老旧小区准物业转型升级，力争在135期间实现升级一批老旧小区，打造一批品牌小区，培育一批社会企业的目标。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在北京儿童医院正式揭牌，北京儿童医院也升级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了。那中心成立之后，将会开展一系列解决儿童健康问题的具体方案的行动，如生理缺陷的监测、筛查以及预防等研究，定期开展数据的分析，预测儿科疾病发生以及死亡危险因素流行和发展的趋势。为了备战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中国足协在1号公布了一份25人的集训名单，其中广州恒大淘宝队的球员最多，共有7人入选。烧烤自助、海鲜自助、火锅自助、披萨自助，在刚刚过去的6一儿童节探访了多家自助餐厅之后，发现亲子餐成了不少餐厅的共同主题。光盘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人难以做到光盘，其中熊孩子最容易浪费。餐饮从业者和家长均表示称，光盘应该从娃娃抓起，儿童光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教育。 可不可以不做你

九五后的眼中自己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个答案还是蛮有意思的。有很多的九五后呢，给自己的关键词叫做自由，他们觉得自己是崇尚自由、乐观，而且适应能力强，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新锐的价值取向。针对九五后本科毕业生的选择问题，考研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但是更多的人却表现出了对于就业选择的不确定性。相对比九零后而言，九五后更加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九五后在毕业之后想从事的职业，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有意思。金融以及互联网行业的热度现在是依然不减，也成为了众多九五后的首选择方向，而广告传媒和咨询服务类更是紧随其后。然而更多的传统行业选择率几乎是寥寥无几，均未能上榜，也没有得到九五后的青睐。九五后的毕业生选择的企业类型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但是凭借着优厚的待遇以及完善的文化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外资企业成为了九五后选择位居榜首的企业类型。九五后也是延续了这个势头，有不少的九五后呢也表示，在外企工作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行业资讯，了解最专业的流程制度，更能够获得非常多的学习以及发展的机会。因此，一个具备和谐团队氛围以及融洽协作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九五后的青睐。而对于 boss 类型这样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九五后呢认为，希望能够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老板，因为这也是他们看重长远发展以及希望个人与公司的目标能够趋于一致的态度。六月份的临近，同样意味着毕业季的到来。那我们在祝福九五后毕业顺利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赶紧加入职场的队伍，让我们的职场队伍能够融入新鲜的血液，同时也注入一份活力。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 炎炎，人们的出汗量也在增加，汗液在赶走炎热的同时带走了大量的水分以及一定的身体的微量元素，此时为身体补水显得至关的重要。所以这句话呢，也要送给不爱喝白开水的你，夏天补充水分很重要哦。 时来澎湃，抖抖女孩。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是能重来。 喝了几大碗啤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 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你一贴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 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 才会有人热情买账。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哦，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的，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要是能重来，哦，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爱情